第二節翻到嚟啦， 好，第二節翻嚟， 大家都我見到 chat room 咧 ，YouTube 咧嗰度有啲觀眾話遲咗入嚟啊，睇少好多啊，唔緊要啊，今日都遲咗四個字開始啊，咁我哋會報翻四個字俾大家嘅，咁啊，所以遲咗入嚟都唔緊要嘅，咁我哋而家係做緊現場直播嘅， 係 啦，咁啊，第一節嘅時候啊，仙人講緊嗰個封咗屋但係都鬧鬼嘅故事啦， 係咪？ 係啦， 佢之前嗰個封咗屋。 但是咁佢都一直都有效噶嘛？ 咩？佢走咗，佢将啲嘢搣晒嘛？因为唔系、 哦， 因为佢走嘅时候， 啊、 人哋个地产商嚟收屋，见到咁鬼多负念喺度，边个租啊？ 呢个细节位 系啦， 真系唔讲唔知 系啦，即系就点解点佢就话翻俾佢听咧？咁佢个女朋友一直想嚟搵佢男朋友，即系佢又其实佢后悔嘅， 嗯。 即系同佢讲咧，其实佢话嗰个女朋友咧，其实就系、是、你知女仔啊，快捞礼嚟嘅，都唔会认自己错噶嘛，系嘛？跟住咧，佢系咁样即系戆居居轻生嘅、 嗯， 即系食 即系一时火遮眼， 系啊，一时火遮眼。佢谂住咧，即系佢男朋友嗰晚一定会揾佢嘅，咁咪屋企食药多咗嘅，即系佢嗰个量，佢谂住佢嗰晚佢一定会上嚟嘅，点知系玩死咗，嗰个量多咗，点知佢男朋友嗰晚就是。唔上嚟嗌佢，妖你条友成日都咁样，唉唔理啦，咁嗰晚就濑嘢啦，就死咗啦。咁咧，咁佢咪佢又嚟翻去，佢又封嗰间屋噶嘛，系咪先？封嗰间屋，咁佢入唔到嚟，咁佢嗰个地产，佢搬嘅时候，个地产见到一上嚟收楼咧，咁嗰个业主叫佢交匙俾佢，咁个地产一定会上去睇下噶嘛，啲装修点啊，咁、嗯、到时咪带个客上嚟话俾佢听，喂呢度装修都好靓，因为哇烂到阿妈唔认得，咁死啦，实俾人闹，一定会 check 一 check 间屋噶嘛、 嗯， 一入到去见到哇咁多符喺度，其实嗰度有人唔信呢啲嘢，如果信咧佢唔会搣噶，你点知搣咗会点啊？系、嗯、嘛？跟住佢又搣晒啲符啦。搣晒啲符，跟住咧就租俾而家，即系我即系报料嗰个啦。咁佢先入到嚟揾佢，跟住咧佢朋友同佢讲：你就去咩啦？你就去揾，你就去你翻去揾你男朋友啦。你 而家中一身 系啦，唔关你哋事嘅，吓佢都冇用。咁啊，倾掂咗咧，就帮佢整咗啲路票啊，咁样卖咗啲花俾佢咧，咁啊冇事啦。咁。佢嗰个客咧，即系我客咧咁样落。第二日咧，过咗几日就落去个地产铺嗰度咧，就撞到个地产租屋俾佢嗰个。 系就惨噶啦。 系啦，跟住同佢讲：，喂，你有冇搞错啊？嗰间有嘢，你老尾租俾我嘅，点点点啊？唔系啊嘛，佢话你唔即系佢一讲嘅时候，嗰个佢见到个地产咧面有蓝色噶啦，已经即系打咗个突，即系俾人督爆咗。 系 冇嘢噶，间屋点会有嘢啊？咩咁样？佢哋仲系冇嘢。我个 friend 啊，上去帮佢摆平咗。佢话你搣晒啲符，本来应该有符念咗喺度。 咁佢个 friend 都好劲，佢连搣符啊，佢都知道，即系成个细节，佢基本上都已经都知道一半啦、啊。 其实佢哋冇留意啫。嗰、那个窗边嗰度咧，仲有少少嗰啲黄纸嗰啲迹咧， 系、哦、啊，佢哋修法嗰啲人一睇就知嘅。 系啊，同埋嗰个女鬼会讲俾佢听啊嘛，佢、有同佢交流噶嘛。 啊、哦，系喺入 本来系话佢封咗屋噶嘛，封咗边几个位佢入唔到嚟啊嘛。跟住同我哋讲：喂，你唔好咁整蛊啊，点点点样啊？唉，唔好意思啊，先生，其实我嗰次都吓亲死，我睇你吓亲死，你仲租俾我，你明知我一家大细噶嘛？ 讲粗口啦， 系啦、啊，跟住 闹佢啦。 唔好意思啊，唔好意思啊，跟住咧又请，即系唔俾佢喺间地产铺嗰度讲啦，但系嘈住佢做生意啊嘛，捉鬼咗去茶餐厅嗰度嘅，咁啊同佢讲话，佢话你明知间屋有嘢，你租俾我，佢话其实我谂住冇事噶，我其实 佢都唔系死喺间屋，咁梗系平常人都觉得冇嘢啦。 佢话第一嗰间嗰个人唔系。嗰、那个人佢唔系死喺间屋噶嘛，佢嗰间屋真系冇死人噶嘛，得个男仔住噶啫嘛。即 系 其实嗰个女仔自杀唔系喺间屋住自杀嘅，系喺佢屋，系翻翻佢屋企嗰度嘅。即系佢两个各自都有屋企嘅。咁咧，嗰个话，咁你明知你又租俾我，佢话其实我都好惊啊。我嗰日咧上去咧，嗰个业主交楼俾我咧，咁我就。 我就上去收楼啦，咁啊见到啲符喺度，咁啊初咧就话喺念啲咁嘅嘢，佢其实佢有信仰噶，不过信仰费事讲啦吓，即系捉到嗰啲信仰嗰啲人会起降嗰、那个信仰。 西方嘅教 系咁佢信嗰啲，佢唔信呢啲噶嘛，即系见到啲佢当呢啲系挥春嘅啫嘛，佢唔会当系符噶嘛，咁啊佢佢一见到咧，佢话点啊？大家利是啲剩咁多喺度，仲有人租嘅咁啊？个门口个背脊 拆搣晒啦， 个门口背脊粘咗张啦，个窗啊粘咗张啦，即系其实每个窗都有粘啊，即系成屋嗰啲窗都有粘啊， 封得好干净， 封晒嘅，跟住佢咪搣咯，搣走晒，搣走完佢就大镬啦。跟住啲嗰几个房门跟住同一时间啪啪啪啪咁一齐轮流闩啊！即系佢入去睇楼，你咪通你系咪逐个房门咪打开佢啊？跟住咧就好似 Amy 话斋咧，将因为你隔咗几日咧有阵味咧，佢想散咗佢啊嘛。 味咪 开窗咯，叫佢打开啲窗啊咁样，佢啲窗全部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， 总之佢开过我都散。 驱魔人嗰啲情节嚟嘅， 佢开过我都散， 即系轮住咁样闩晒啲窗佢。 系啦，跟住话二话不说。 走啦，攞袋 即刻走，即系但系嗰扎符仲喺个手度，佢咁样搣噶嘛？ 系 佢揸住嗰扎符咧，跟住就开大门走，闩埋条门就走落楼啦。 抌落垃圾桶 吓，咪落咗去咪抌咗佢咯。即系你咪抌翻间屋度啊嘛。佢惊到咧，即系嗱嗱声就闩门锁门咪走咯。 即系唉，真系唔知讲咩好嘅。 系啦，跟住佢嗰、那个佢话个客咧先回想翻起系。条友嗰次同我，即系佢第一次带佢上去睇楼嗰阵时咧，好似唔系斯斯叔叔就系想，呢度 OK 啊 OK， 即系好似好赶时间噶嘛。佢后屘回想翻起先醒起，你冇理由啊！啲喂，你间屋又话好正，你好咁赶时间嘅。佢话其实后屘佢话，而家你朋友搞翻地又冇嘢啦，咁啊嘛。我顶你，你做地产有啲良心喎。 系咯，你得收人有收人佣噶嘛，大佬，你即系我觉得你唔能够明，即系点讲，好明示地同佢讲，同当事人讲，喂，猛嘢嚟噶，咁你都暗示少少啊，大佬。 唉，咪有时咧， 所以话咧， 即系唔系我话做地 产，你要揾屋，真系一个好嘅，同埋要熟嘅经纪真系好紧要。 即系唔系我话。有时咧，有啲即系树大有枯枝啊，又好有多地产好好嘅，有啲咧就专系咧就撩呢间铺啊，你租咗之后即系撩个业主家去租啊，又话呢间铺唔值钱啊嗰啲。 又开讲有句说话啦，树大有枯枝，人多必有白痴，冇得讲噶嘛，系咪先？ 系啊， 系啦，系啦，再。同各位 chat room 嘅观众打声招呼啊！因为今日咧，我哋迟咗有啲上一个录影节目咧就晏咗啊，所以今集咧就会我哋会迟咗开始，咁啊都会迟翻补翻够钟俾大家嘅，大家唔使担心。咁迟入嚟嘅观众咧，大家都唔使咁讲啦。而家开始其实啱啱先人讲咧，只不过一个故事嚟嘅啫，系啦。咁我哋呼吁多次啦，咁希望而家各位现场嘅观众啦，打电话上嚟，我哋先人热线打上嚟节目，同我哋讲下你嘅灵异经历同埋鬼故啦。咁电话号码系812565861001条线啊，快啲打入嚟啦，唔好推推拱拱啦吓。Facebook chat room 入边嘅各位朋友仔，快啲打入嚟啦，唔使怕丑。 嗱，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讲开租屋啦。咁呢个又系佢本来唔使租屋嘅呢两公婆，咁佢即系佢两个咧初系买嗰啲 dream house 咧，就无啦啦有细路嘅，即系开放式嗰啲咧，又 open kitchen 啊，又唔间房，你两公婆冇所谓啫，系咪先？ 点知 系啦，但系年纪大咗就唔系好想见啊，唔系好多相见噶啦，呢啲系新婚 OK 嘅啫，话俾你吓，同各位新婚人士讲，你新婚 OK 嘅，住耐咗你就知系嘛，咁啊点？点知要有小朋友，咁咪唔够住啦。咪有时即系依家啲人咧，即系我哋细个冇，我父母冇咁对我哋噶。一有小朋友咧，就要有个房嘅。咁咧，咁啊，搬咗去，咁咪个阿爸阿妈咧就初头佢有 B B 之后咧，咁啊，直至到佢生啦，咁啊个阿爸阿妈咧就喺翻去嗰度瞓啦，翻去嗰度住大啲，因为佢哋结婚先搬出嚟啫，咁啊将呢度租咗俾人，就翻咗去同佢父母住嘅，咁啊 你知道婆媳关系噶啦，顶咗两年咧，第三年终于顶唔顺啦， 会爆噶嘛？ 系会 爆，就好似炸弹一样。 即系你有两个主权国同一间屋就好烦噶嘛？ 系 咪先？嗰、那个厨房系佢嘅领域，咁我嗰个想玩啊煮饭仔又冇得煮噶嘛？终于佢又揾个笪地方咧，就将嗰间即系嗰间。佢原底第一间嗰间咧，套房式嘅住宅咧就卖咗佢，就买过咧，买过咧就比较旧啲嗰间屋，就有两个房嘅，咁咪得咯。佢个小朋友，佢个女咧就有个房啦，咁佢哋咪两公婆一个房咯。咁啊搬咗去住咧，初头都冇乜嘢嘅，咁啊直至到佢个女翻学，咁咧就朝朝叫起身咧，佢都唔系好愿起身嘅。 为什么呢？ 即是他那些小孩子呢就扭计不行。 赖床都不行。 赖床那么又回幼稚园，他想着呢早啲呢就送了他个女去返学啦，那他返工啦，跟着晏昼呢就他阿妈就去接个女返我家玩完夜晚我返接他返嚟，返半日嘅啫，他那些幼稚园返全日㗎嘛。咁觉得奇怪，喂这个靓妹明明好早同佢瞓㗎喎。佢又唔肯起身，话好攰啊，好眼瞓。阿女好早同你瞓噶咯，即系佢两个，你知依家有小朋友，牺牲好大噶嘛。 九点钟，大家要熄晒电视、熄晒灯瞓噶啦。 电视几乎冇乜点睇噶。 系 咁啊，两公婆好早瞓，冇理由喎。个女点解成日唔够瞓嘅？唉，冇理啦。咁啊，直至到咧翻得成枕住呢个成半个月都系咁，佢都系唔够瞓，成日扭计唔肯翻学。咁啊。咁佢成日谂住咧，咁细路仔唔肯翻学正常啊，系咪先？ 特别幼稚园呢时间。 系啦，咁佢又谂住佢又冇请工人嘅，因为佢阿妈帮佢凑伴奏嘛，咁啊夜晚可以。 咁算搞得掂啦。 搞得掂啦，唔想请工人嘅。咁啊去到直至就一晚咧，佢咧就个老婆咧就嗰晚个肚唔系好舒服啊，咁啊起身啦，咁啊见到听到佢。个女咧个房咧，佢喺度笑，喺度 kick kick kick 喺度笑，好开心。咁觉得奇怪咯，点解你夜妈妈笑咩女咁样？咁佢见，咁佢走埋去咧，行过去房，佢又冇闩房门噶，啲三岁冇私隐噶嘛，系咪？大咗要闩房门啫。咁见到个女坐咗喺度玩，佢又奇怪喎，个靓妹点解唔使开灯，唔怕黑嘅，坐咗喺度玩喎，即系对住啲空气好开心喺度玩。 系， 咁佢哇死啦，唔对路啦，咁啊梗系拍醒个老公啦，喂老公，你睇下个女喺度做乜鬼嘢，咁鬼开心嘅，好似对面有个人坐咗喺度咁嘅， 喺度玩煮饭仔啦，开始 喺度玩倾偈喎，但系奇怪个女唔见佢讲嘅，正常个女会话俾佢听夜晚有人同佢玩噶嘛，但个女冇同佢讲嘅。 系 啊，跟住咧，佢话唔怪之啊，唔够瞓咧，点喺度玩，玩得好开心咁。跟住咧，佢老公话：，唔好嘈醒佢，我哋都唔知道发生咩事，我哋睇多一晚先。 系， 咁佢哋第二朝咧，咁个女一家又扭计啦，咁啊系又唔想翻学啦。咁佢老婆咧就开始。即系婆敲侧击咁啊，佢费事吓亲个女啦。 氹佢讲 嘢。阿女啊，点解你咧成日都唔够瞓咧？够瞓啊，我唔知啊。咁啊，系咪你夜晚啊好开心啊？玩完啊，有冇发梦啊？冇啊，冇发梦啊。 哇，呢个仲惊。 跟住我冇发过梦啊。 系。 咁啊，佢话我冇发梦啊，我冇发梦，其实佢都发对发梦呢个念头都系麻麻地嘅。我哋瞓着咗咧，有啲好古怪嘅出现啊！冇，佢又冇，又冇讲啦。咁啊，更加死啦，系嘛？ 好惊啦，大佬！佢话冇醒过。系啦。 跟住咧就咁咧就第咁啊，如是者咧就过咗一日啦，系嘛？咁啊，夜晚咧，佢咪去佢阿妈嗰度咧，凑翻个女噶嘛，佢要凑翻个女翻嚟，佢阿妈帮佢睇住噶嘛， 睇一阵咯， 即系凑佢放学就翻去佢屋企，然后佢阿妈屋企就凑佢翻嚟嘛。咁问佢阿妈讲：，喂阿 B 咧，晚晚咧起身喺度玩喎，对住啲嘢。个阿妈话对住啲咩玩？我就系唔知啊，佢好似坐喺度有人同佢玩咁噶，佢成日都唔肯，佢好开心噶。咁佢你个女有冇话俾你听啊？ 冇喎，佢冇，佢净系我问佢有冇发梦，佢又话冇。问佢点解咁开心，佢又冇讲噶。咁啊，跟住咧，跟住佢阿妈话死啦，唔知你间屋有嘢搞你啊。佢话冇咯，初初冇噶。咁啊，不如我帮你，我听晚上，我今晚跟你翻屋企。我去你屋企瞓一晚，睇下咩事。即你知道老人家大胆啲噶嘛？系嘛？又要保护啲孙嗰啲咧。 梗系啦，金孙嚟。 咁佢啊，咁佢个女又觉得奇怪。哎呀，婆，你点解今晚上嚟瞓嘅？系啊，我今晚上嚟陪阿 B 瞓啊嘛。喺、哎、讲到呢度，又唔好意思啊，又吊住人先要去讲。 个故事太长啦，因为啲枝节咧唔交代咧，真系好难讲得清楚，大家冇画面啊。 好，咁我哋讲个后翻嚟再讲。 转头机。